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距离812天津大爆炸呢过去快一个月了。 对， 那其实这个月呢，我们不管是报道了多少关于阅兵的消息也好，其实大家的心里面还是一直惦记着大爆炸的后续，包括这些业主们、这些居民们，他们现在的生活有没有稍微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的轨道，又恢复了多少。那其实呢，我们三立化新闻的微博在昨天前天发了一条长微博，其实我们是做的搬运工的工作，就是转发香港端传媒吴静记者的一篇报道，叫做不堪一击中产梦，爆炸把业主变成访民。其实这个标题乍一看哈，非常的有港媒的味道，因为他又讲到中产又讲到访民，光看这个标题估计很多人都会被触动某些的敏感神经。那看了这篇非常长的报道特稿之后呢，很多人真的会觉得就是中间的描写的细节会触动大家内心可能最不想也不愿面对的某一些的不安。那他这篇文章呢，主要还是谈到这些业主在爆炸之后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主要是因为他们房屋受损的问题，他们是希望政府是以两倍的价格来回购他们的房屋。 对， 但是现在呢，政府已经是出来了官方的报道，他们是用这个 1.3 倍的价格去进行回购。那双方之间呢，对这个处理的方法是有落差的。那因为这样的落差而导致了很多的争拗。那争拗的过程当中也是有，我觉得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打上引号的访民的一些思维和政府处理的这样一些思维。所以这篇报道呢，在我们转发之后在微博上是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我看我们连续发过两条。 对， 因为第一条呢在有56万阅读之后呢就被屏蔽了，就没有办法转发，也只能互粉的好友才能查看。那之后我们又再发了一遍，再发了一遍又有18万的点击之后呢又没法查看了。所以呢这个情况舆论的控制也非常的诡异。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依然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焦点。恐怕关心的这个由来不仅仅是说我们很关注灾难之后灾民们他们的生活情况，同时呢也是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天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我们会不会有跟他们同样的命运。 对，根据9月8号的时候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的官方微博，他详细解答了一个812事故中严重受损小区的问题解答一，然后呢他里面就明确了为什么我们要赔 1.3 倍。他说这个一肯定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房产你的这个市场估值损失了多少我们赔给你，剩下的 0.3 倍呢是给予的一次性综合赔偿费，要是这期间你可能受到什么精神损害啊或等等的这些相关的损失，就用这0.3赔了。但是好像这个的确跟很多居民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方法来算出来的是有很大落差的，甚至很多人在拿到这笔钱之后是会觉得哎自己赔了，因为按照他们计算的这个相关的损失这 0.3 根本就不够赔偿。当然我当时也有一个疑问，说他赔完这 1.3 之后还会不会赔你的室内家电啊装修的费用等等。好在呢我后来就翻到了另外一条，他有十几个问题，在第13个问题之后呢他就讲到了说这个室内的这些煤气管道啊，然后公共设施呀，然后室内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他也提到在第17问当中就提到了说所有的家具家电和装修费用我们政府都会代赔，这个当然以后又划清了这个责任人之后肯定是由瑞海这方面来赔，或者说找到相关的责任人，谁应该为瑞海负责谁就出这个钱，我们政府暂时先替大家把这个钱出了。然后之后又说到说如果大家在这个医疗的过程中提供的任何的单据我们政府也可以赔偿，就是这笔钱政府也代赔，然后当然也是要找到最后的责任人之后由他来负责。除了这个 1.3 倍看到政府还会赔你的这个装修和家电的费用还有你的这个医疗的费用，但是除此之外政府好像就没有其他责任了。政府只是提到说我们要把当地改善成一个生态公园，然后来纪念这个在这个事故中遇难的这些人，改善周边的居住环境，貌似好像政府已经考虑得很全面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但是为什么这些居民还这么不满？可能这个结果第一是 赔偿差距有问题，第二是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去满足他们诉求的过程中忽略了很多细节，或者说忽略这些居民的感受。 好，没错。那刚才春雨是给我们介绍了现在官方的一个赔偿的方案，那为什么居民不买账？当然我们是要听听业主他们自己是怎么样考虑的。今天呢我们是访问了两位在天津滨海新区这个海港城的这个业主，一位呢叫周贺，是一位男士啊，80后，另外一位呢是杜小姐。我们先来听听看周贺他怎么样看待现在政府的这么一个回购赔偿的方案，他们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如果真的是两倍的话，他们是依据什么计算出来两倍的这么一个要求？ 政府现在给这样一个就是回购的价格是以 1.3 倍的价格，如果房子你不住了，政府收回去，那么以 1.3 倍的价格进行回购，如果想回去住的，以 16% 进行给你赔偿款。当然这里边是 1.3 倍和 16% 是包含了你下一步的就是房屋的一个，比如说你的安置费啊，还有你回购那里边还那个包含你的装修等等，这些所有的费用都安排在里边，都包含在里边了。 嗯，那这么一个方案你接受吗？ 我们肯定不接受啊。你们在香港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这边很多人不接受，但是我们那个小区包括周边的小区，因为我们是在那个开发区嘛，很多人是在中海油以及中石油还有那个天津港，因为这爆炸事故的也是在天津港嘛，很多他们是在这个地方上班的，说白了就是国企。但是他们呢很多领导是逼签的，就是说如果你不签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影响到你接下来的工作晋升，以及说年底的奖金，可能还比如说你家人还有其他人在这个系统里上班，可能还对他们还也有影响。而且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9月3号之前签将奖励2万块钱，这样说的。而且我还特别提问过我们这边的滨海新区区委书记，我说这个奖励这个怎么来解释，他说奖励这个词儿用词不当，这样你这样来说。还有一点是什么，这是我们小区的情况哈，因为周边涉及爆炸的小区一共有7个小区，当然离远一点的小区呢，比如说人家是那个万通新城国际，他们离得稍微来说远一点，比如说靠近我们的小区，我们小区爆炸地点在北侧，离我们小区很远的万通新城，他们南侧的小区很多人家窗户玻璃都没有碎，所以说呢按照16%的回购价格，他们本身房价要比如说我们房子是10000块钱一平，人家房子是15000一平，都是100平米的话，他们要150万再乘个16%的话，他们拿到的这个赔偿款要比我们多，所以说他们家里还没有损失，所以说他们很多人就愿意签这个合同。您明白这意思是吧？ 就是说可能中间还存在着不公平的问题。 对，他们那个我们这政府啊，他是采取这个，比如说受灾的户数总共有2万户或者15000户，那么呢他最终统计出来的数据说现在已经签了70%了，那么呢其他的那个10000户或者是13000户呢，都是不在我们这个附近，或者说他们也是受灾的这个7个小区之一，但是他们要轻一些，所以他们选择回去住呢，他这个就把这合同签了，最终导致我们海港城这几千户呢，就说很多人逼签了一部分，剩下一部分，所以说最终导致舆论导向好像说啊，我们大家愿意接受这个16%和1.3倍的回购价格，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是我们大家，我们参照上海的是1.69，将近1.7倍的回购价格，而我们只有1.3倍。 上海的是指的什么呀？就是 上海那次那个 静安大火， 上海那次也对那个大火嘛，大火事件。对， 但是我看端传媒的这个报道说，你们的要求是2倍的价格回购。 对呀，没错，我们是2倍的价格。 就是这个2倍，你们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2倍，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因为我们这里边，如果要是当时在小区的话，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个小区是离特别近，这一部分里边有一些那个是政府的责任在里边，只有我们海港城和那个旁边那个启航教员这两个小区是在1000米范围之内，这属于政府的一个失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把精神损失费放在这里边去了，就是， 精神损失费， 我们也对，我们也是咨询过这个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律师啊，我们已经问过他们，他们说我们提这个2倍没有过分。包含我们的利息、契税以及房子的涨价这个过程，而且要考虑到周边的配套， 周边的小区的价格。最终我们因为什么呀，我们这房子是两三年以前买的房子，当时房子是期房，您也知道如果期房的10000块钱的价格和现房的话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房子今年刚交完，我们12月17号刚交的房，八月十二号就爆炸，等于说从交房到爆炸总共才9个月，九个月说白了我们房子是新房，但是我们等于说前期是把大部分的钱是交给万科了，让万科来进行建这些楼，但是呢我们等于说前期把这些钱都给他，我们这钱如果要投资或干啥的我们也有一部分回收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价格肯定要比我们之前的价格要高得多，所以我们是考虑到两倍的价格。 好，这个大家的诉求大家听出来了哈，是跟政府最后的采用的这个方案是不一样。那其实政府的这个方案呢是在昨天的时候才公布， 对， 但是在对外公布之前其实他们业主就早就知道政府是想要这么处理，当时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相当的不满，那不满之余呢就发动了好几次的这个请愿，去不管是区政府也好还是市政府也好，他们也是拉着横幅。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些许的不愉快，但是呢就跟刚才周贺给我们介绍的，因为有些人他是已经是签下来了，可能就是开始他们内部之间出现了某些的分化，那么接下来的如果真的是要继续选择维权的话，恐怕这个路并不太好走。那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位业主杜小姐的看法，她就属于是已经签下来的那一波人，我们听听看哈，她到底是为什么现在就签了。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别人啊，像我们这种，家里在机关或者是公务员单位的，那已经被逼签了，我估计也没什么办法。但是大家还是说希望，两倍，其实大家是不赔的，因为如果是1.3倍的话，其实我们也算了一下，我们家这个情况可能是赔10万左右。 嗯，就是你们家已经是签了的。 对，因为我老公是公务员，然后没有办法，他。单位也是有上面给的压力，然后必须得签。 嗯，但其实心里面可能还是觉得受了点委屈，对吧？ 不是受了点委屈，是受了很多委屈。 受了多大的委屈？ 因为怎么讲？因为就觉得不管是从这个善后的这个工作方法，还是说这个态度，都觉得我们其实都挺有意见的，因为。我们在爆炸之后吧，然后你看那个陆续出来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9月3号之前签，然后奖励2万，然后我们就觉得其实我们这个身份谈奖励其实本身就挺可笑的，然后再加上后来维修，然后维修也没有说特别正式的通知各位业主，然后就直接就放那个维修工人进去了，然后维修工人又进去偷东西。然后又给我们就是造成了次生伤害，这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都心里都意见挺大的。 就是能不能 再加上后来的逼签？ 但是逼签就是大家没想过说我抗拒我不签。 那肯定是会抗拒，但是因为大家也会作为一个取舍，你毕竟，钱没了，房子没了可以再挣，但是你不能说把工作也给舍弃了，因为。我们邻居有被逼到，就有被单位留到凌晨，然后就必须签了，然后签了才能走人的那种。那你说这种怎么办？ 好，这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了。 对，其实这个周先生刚才提到说他的一些补偿的诉求，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政府的这个方案当中是有考虑的，就比如说按照8月11号那天的市场价来评估到底这个房子是多少钱，但是周先生可能认为按照现在的价值，房屋损坏少的这些可能就估值更高。另外一个这个政府的方案当中也提到说这个装修费家具家电费它是另外赔偿的，不算在这个一次性补偿里边。所以好像确实是政府的这个工作方法是有问题的，不但逼签，而且他也甚至没有把自己的这些方案给这些受损的居民解释清楚。 好，那既然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看来政府已经是对外公布了，相当于是心里面已经是这个相当的坚决，但是呢对于这些业主们来说，他们恐怕不想就此结束，应该还是会有下一步的这个行动。那我们再来听听周贺怎么介绍他们下一步到底打算做什么。那下一步呢，你们会有代表跟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吗？ 对，会有。 什么时候呢？会在？ 啊，今天就在今天的时候，那个宗国英书记说要是在今天，在本周周六的下午，可能会跟我们小区的业主代表 具体的谈什么内容他也没有说，而且究竟谈完之后能不能落到实处也是值得怀疑。 嗯，大家有没有设想过最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会不会说政府太强硬了，我们就还是就从了他们？会不会这种想法？ 这个我自己也想过，比如说他给10500的价格和给13000作为基数来说，如果倍数和系数真是不变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回去住。因为说白了，我们政府可能出来几个人就可以跟我们那个几万人进行周旋，他们可以，我们要去诉求的话，去政府门前集会的话，他们可能花了两三百警力就可以抓我们几个人，就可以对我们起到震慑作用。但是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总要继续，所以说我们最终肯定熬不过政府。无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觉得，就是除非有特别特别那种特别坚持的人能坚持到最后，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在中间这个阶段可能都会被政府拖垮。 嗯，你们找过律师吗？ 嗯，我们小区的代表也找过律师，但是我们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我们这一大群人跟政府打交道，在天津这块地里，究竟有没有律师敢接这个事儿？他们可能在背地里可能会给我们支招，但是真正说敢不敢站出来去帮我们去打这场官司，去跟政府去打这场官司，我觉得未必。而且法院也能不能立案，这个事儿也不好说。 就是你们对于走法律程序没什么信心？ 对。 有人试过吗？ 因为什么呀，我们的电话都曾经被监听过。 嗯，你们怎么知道？ 我比如说有可能我给你打电话有可能被监听，明天有可能派出所的人就会给我打电话啊。 嗯， 这是实话。 嗯， 啊，我们的代表，我们在市政府前面的那个信访办的时候，当场就接到了，刚好还有个政府官员在旁边，我们开着扬声器，那警察直接就问你是不是在哪哪哪，你是叫什么吗？说的包括她老公的名字说的都对，而且她现住址也说的特别对，说你在哪我要去找你，就这样。 嗯，但是现在有人就建议说大家联合起来进行一场集体诉讼，觉得这个建议靠谱吗？你们有可能会采纳吗？ 可能最后我们还会有一些这样的活动，肯定会有啊。但是吧，现在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几个小区，比如说啊，其他几个小区可能签了，剩10%到20%的人，最终他们可能也签了。最终呢，问题点还落到我们本小区上。本小区的人呢，有些人一部分人投资的或干什么的，他们可能也签了。还有一部分政府的人呢，他们不敢出来站出来，他们只能签。最终呢，就剩我们这些最平常这帮上班族呢，也有一部分人想着，哎呀，算了吧，熬不过他们。而且每一次吧，去了之后被政府无情的给我们拒绝了，之后还有的时候还镇压我们。所以一部分人心里这种就会受挫。 嗯， 最终我觉得可能一直能坚定信心的只剩下一波人了。这一波人我估计最后还是可以站得出来的，但是站出来最终政府能不能说的就是说跟我们谈判，并且给我们一个承诺，说的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能给我们一个赔偿或给一部分的补偿金，这些等等，这些大家心里都没有数。 嗯，有没有可能就是保险公司会介入，这种方式能不能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一些大家的损失？ 保险公司不会的，因为大家的房产都基本上都没有给在保险公司那儿投保。 嗯，瑞海公司呢，他们会负责吗？ 瑞海公司他们自己肯定负不起这个责任，一栋楼的房子他们都赔不起。 嗯，万科他们也没什么责任。 楼已 经，嗯， 万科瑞海公司的自己的也，我他们企业这种很那什么呀，如果他们企业说我宣布破产赔不起了，而且他们那帮人已经被抓起来了，所以说他们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偿还这么多小区这么大的一个经济流，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流来赔偿我们。 嗯， 我们也不可能去跟瑞海公司去说这件事情。 为什么不可能跟他们说呢？ 因为他们的人已经抓起来了，他们找他们赔，他们赔不起。 好，听得出来哈，他们也是无奈之下，就是选择了现在的这么一条路，可能是最为艰难的一条路。那当然了，可能有的人说你们自作自受吧，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地方住？原来你们之前不会去勘察一下，就是确定一下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一些这些工厂啊什么的，你们自己没有做过调查工作吗？其实这可能有个误会，因为他们在买房的时候甚至住进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 旁边有这么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在那儿。 对，那个时候是一个物流仓储集团，然后还不是一个危化品的处置方式。刚才还提到一个保险的问题，然后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其实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危化品的这个行业是建议要买这个保险的，但是瑞海它其实到现在为止媒体揭露出来的信息，它并没有买这个保险。 好，那现在哈，这个业主的诉求当然是很多媒体关注的焦点。我看到除了端传媒之外，尤其是在端传媒这篇报道发出去之后呢，有很多媒体希望去跟进。那跟进之余呢，大家会发现他们对于媒体的这个态度也是非常的纠结，就好像我们过去聊过很多次的跟一些重要的案子相关的新闻，就是说到我们是希望媒体采访，但是呢我们又非常警惕所谓的境外媒体，因为觉得这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事儿，是我们家自己的事儿，我们不希望家丑外扬，不希望有人来借着这个发挥来看我们中人热闹。这个应该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思维。 对， 那我们等会儿哈继续来听听周贺和另外一位业主杜小姐，他们到底到这种维权的细节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操作的。三立化新闻稍后见。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在爆炸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其实这些业主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呢就也组织了很多的这些微信群啊、QQ 群啊，有什么这个楼长群、妈妈群、媒体群，大家在群里面都是显得还有一些组织性。那包括怎么样去在政府门口请愿，怎么样跟信访办打交道，派谁去做代表跟政府谈判，横幅上写什么，他们其实都是有一些的商量。那我们看到这个横幅呢也觉得很有意思，他们打出的这几个字叫做海港城业主爱党信政府恳请回购。 对， 我们就很好奇这个横幅的口号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对媒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些很纠结的态度。 我们有微信群嘛，微信群呢大家也在讨论这个事情，说究竟我们要怎么写才能引起群众包括普通老百姓对我们的一个关注，和政府官员他们心里的一个状态。我们可能想，一是那个习主席和李总理特别关注这个事情，召开过七常委会议，李总理也来现场看过。我们想通过这个事情，就是说明中央这个对这个事件高度重视，地方政府能把这件事负起责来。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诉求写得尽量好一些，给政府留一些面子。我们是这么想的，但是要把我们的诉求基本诉求也写进去，给政府一些面子，也能够体现出中央的一些精神在里面。 就是说大家还是觉得不要把事儿给他弄得特别僵是吧，还是希望尊重对方为主为先，然后再慢慢谈诉求。但是我看到端传媒的那个报道里面就是讲到有一些的业主他们就对于媒体采访既希望媒体关注，但是同时又对媒体采访非常的警惕，甚至有人说出来我们不接受所谓反动媒体的采访，是有这种事儿吗？ 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相信的媒体不是特别多，就是包括就是凤凰传媒，我们还是说，因为有的时候凤凰像你们凤凰还是比较中立的一个。像比如说拿我们本地来说，天津卫视可能来说就是地方政府的，他们可能就是说跟政府说白了可能就是一家的，所以说我们肯定会借一些，不知道到底是哪家传媒的，所以我们肯定会注意这些东西，我们不会把我们自己心里的底线轻易的反映给别人。那会儿确实是这样。 但是对一些境外媒体甚至国外媒体的采访，你们会有更加小心的这个态度吗？ 会有啊，毕竟是家丑不可外扬，我们也不会说把这件事情传给别人，让他们拿大肆渲染我们国内各种不安定的因素，传给境外的一些暴乱的东西，比如说新疆或者西藏，来的扰乱我们这个整个秩序，我们肯定也会考虑到这一块。我们毕竟是说自个家的事，不可能让别人去。不管怎么说，天津政府不管怎么说对我们是不好或者怎么，毕竟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所以说我们肯定要对这里边有一份自己的责任在里边。 哎，你看多么善良、朴实又贴心啊，体贴的这些老百姓 为政府考虑。 没错，那你看有这么会为政府考虑的这些善良老百姓，政府怎么有理由再去辜负他们？那其实海港城住着的，我看端传媒的这个报道，他想要渲染的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这么一个聚居地。就是从里到外看都是一个安稳的富足的这么一个群居地。但是呢，这次事件之后，他们就发现其实原来一切都是肥皂泡，在一次灾难过后，他们可能很多的生活就完全被打破，就是当个人权利和国家机器发生碰撞的时候，原来这个肥皂泡一下子它就破了。原来可能以为自己真的是很自由很安稳很富足，但是原来经历过这次大事件之后，会发现自己更多的无力和无奈。所以呢，我们也非常关心哈，经历过这么多跟政府的周旋，他们到底对于政府的态度，甚至对于社会上的一些非议，对于一些公共事务，对于这些个人权利的所谓的意识的觉醒，到底有什么样具体的看法？那这个事儿之后哈，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其实本来是觉得中产阶级，有人会像端传媒那个就把你们惯作是中产阶级一类嘛，就是大家过着很安稳甚至很富足的生活，但是这个事儿一来，似乎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依靠，就是赤手空拳要跟政府去周旋去谈判，就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甚至也损害了对政府的信任感。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肯定会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肯定会有。是这样，我觉得啊，通过这件事情以后，尤其是从前期的安置，毕竟爆炸事故到现在已经将近快持续的一个月了，今天应该是9号了吧，我们8月12号，再有三天我们就一个月了，而且一个月到现在我们没有到各种说白了，政府只是给了我们一个6000块钱的安置费，并没有给我们具体落实到说这个赔偿以及这个各种细则我们都没有敲定。所以说我们等于说流离失所了已经将近一个月，而且未来还有多长的时间需要我们去等待，包括最终签订合同以及最终赔偿款的一个落实，最终能还需要多长时间，说白了我们心里没有数。而且我们通过几次的请愿的一个过程，他们用警察来进行镇压我们，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方式，包括我们谈判他们的之后有一些敷衍的一个这种态度，可能我们是从打心里来说，我们有一些对政府处理这件事的一些失望吧，肯定会有。 那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你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我不会害怕呀，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我觉得我在为自己的事情坚持，这个没有什么啊。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就算你警察把我抓进去了，之后我还是会把这些事情。就跟他们讲，跟他们说，我觉得没有什么。 你有没有感受到过，就是来自警察或者来自政府部门，他们其实作为个体的话，对这些受伤害的业主们是有一些些的关怀的，甚至温暖的，有过吗？ 有，比如说我们在区政府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警察过来，比如说他们在旁边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们去聊天，他们也是普通老百姓之一，我们就会跟他们说，他说在市政府那天，他们就跟我们说，哎，你们家怎么样，我们就说家里爆炸啥情况了，周边啥情况了，玻璃给他看到我们手机里的图片，他们就说哇这么惨呐、怎么地的，他们也就会这种就是用以同情的那种态度去跟我们交流啊，确实有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警察吧，或每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也是普通的老百姓，最终的决定和各种政策，包括是这东西应该都掌握在决策者手里边去啊，并不是说某一个警察对我们这帮老百姓就是施以暴力或什么。我是这样觉得， 就是你觉得不该去责怪警察个人，他也是奉命行事。 对，确实是这样。如果是我们在大街上的话，不会有任何一个警察去拿着他的警棍，拿着他手里的枪去指着我们，应该是不会是这样的，他也不敢。 我看端传媒的那篇报道里面最后的那个结尾，就是谈到群众围观群众的这个对话，就是说你们在请愿的过程当中，有旁边不明真相的群众就问这谁呀、这干嘛呀，他就说是天津爆炸那个校区的，你会不会觉得冷漠或者麻木这样的感觉？ 我倒没有切身体会，因为我没有跟，只是说那天我从市政府出来，我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出租车司机聊了一些内容，他们呢也只是因为他们并不关注这件事情，就像512汶川地震过后一样，我们当时可能关注这件事情的人比较多，但后来我们就默默的慢慢的就淡忘了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也是同样的，这件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作为普通的一个民众来说，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就是他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只是个旁观者，他们无论他们是什么态度啊，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有同情的，可能也有鄙视的或者什么的其他一种态度的，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人之常情吧。 嗯，那对于这些陌生人或者围观者，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吗？你希望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你们这件事情？ 嗯，我就希望，不是说希望他们同情我们或者怎么样，我只是希望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及政府对待这个事情的一个态度和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诉求，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比如说它发生在我们这些群众身上了，也许未来的其他事件上可能还会发生在其他的群众身上，所以说呢，我只是让他们知道，想让他们知道这个政府对待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样态度，我们的政府究竟在为民众究竟做了什么，而且政府究竟对我们小区，包括对我们全体老百姓身边的这些小区有没有负起的责任，只是让他们知道这些事情就可以了。 嗯，我看有评论就说，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可能很多的这个中产阶级他们的意识会觉醒，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过生活了，自己闷声做好自己的工作赚钱就行，可能会对个人的权利会有更多的要求，对公共事务大家的这看法也会改变，就是说不能期待别人为我发声，我必须自己站出来，自己为自己争取权利。你会有这种意识方面的改变吗？ 我肯定也会，就是拿我们这次事儿来说吧，可能比如说我们有代表去，可能去为你争取这件事情，但是你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如果你不站出来去为自己维权的话，那么没有人，更多的人去为你维权。我觉得包括是我以后，比如说我这套房子如果真的不要了的情况下，包括我以后去再买房子的时候，我也可能也就会想周边你，我可能就会怀疑一些政府旁边有个厂子，或者旁边都是有什么样的厂子，是不是生产危化品的、爆炸品的、化工企业，这些可能我们都会自己去考虑一下，并且考察一下，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变化吧。 嗯，但是对于别人的事儿呢，你会多一些关心吗？ 肯定也会，比如说以后，比如说再有新闻头条或者上新闻了，比如说一些国家很大的事件，或者包括一些微小的事件，比如说善后的一些处理和以及正在处理的过程中，他们受害者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诉求，包括政府是怎么样处置的，包括一些比如说灾后一周年、两周年，包括五年，可能十年以后，可能心里可能也会记挂这件事情，说他们到底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有没有真正的为民去处理这件事情。如果说他们没有处理好的话，我们可能会也会通过自己的微博、微信、QQ， 可能也会转发这些这些事情，让更多的人关注起来这件事情，最终呢，能够让我们那个共同的老百姓的利益吧，能够让国家能够更好的处理吧。 好，听上去我觉得周贺是一个非常实在而且是通情达理的这么一个人。 对，确实杜小姐虽然她已经签了这个赔偿协议，但是她还是有一些话要对还在维权的人说，我们来听听 另一位业主的声音。 说实话，就是我们一直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沟通渠道就是微信群嘛，然后有些活动我们他可能在微信群里会做一个简单的通知，就比如说具体是几点，然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儿，其他的一些具体的部署，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计划。然后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们其实自己也觉得，我们这个小区，就我们海港城这个小区，也是，相对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业委会嘛，然后这方面可能也确实做的也不太够。 嗯，就说可能也不知道最后是怎么选出来代表的，是吧？ 对， 不知道谁能代表大家。 啊，对，是，而且现在也有消息说， 之前不是有一个楼主群嘛，然后说之前的楼主群可能也给解散了，然后里面也是闹不和，可能也有觉得楼主是被收买了，或者是觉得楼主力度不太够，反正现在什么样的说法都有。 嗯，就是你们家就是打算不会再继续抗争下去了，但是对于还有接下来想抗争的人，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有什么话想说吗？ 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吧，就希望能就坚持自己的底线。 嗯，但他们都觉得很难，就可能对方对手是政府，力量大，势力也大。 确实挺难的，因为我刚才还看了一篇新闻，说那个沉船嘛，东方之星的那个事情。 嗯。 9月6号的时候是那个沉船100天的时候，说还没给出一个确切的答复，说那个具体的那个责任主体还没有明确。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说不定要肯定是要大于等于100天的。你像一般单位不施加压力的，可能就会。就会坚持吧，一些比如说私企啊，或者是外企个体户啊，他们没有来自单位的一些压力，他们可能就会能更好的坚持自己的一些东西。 嗯，那这个事儿之后，你会对政府啊，对他们的这个态度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事发前和事发后都没什么变化，因为之前一直也就在说，天津无新闻嘛，然后从媒体到政府，其实一直以来就一直是一个这样的态度。 嗯，就说本身可能期待就不高，所以不存在多大的失望的问题。 对，本身期望值就不是很高。 嗯，但是现在我看很多的评论就说，其实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的业主大家都是中产，像端传媒的他的这个报道，就说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事儿，他就改变了自己所谓这个权利的看法，就说我应该要自己站出来为自己发声，争取自己的权利。你怎么看这种想法？ 反正啊，就是我看到的群里说的最多的，大家都在讨论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就是似乎都有了一个统一的想法，就是想的是以后要把自己送到国外去，觉得这可能能反映大家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想法吧。 嗯，我看端传媒的那个报道里面，他就有这么一些细节的描写啊，就说到，有一些的这些业主，他们去拉横幅在请愿的时候，他们会这么比较，就说你以为我们是矿工吗？我们不是几十万就可以打发的这种矿工，就是说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有素质。对于这些话，你怎么看？ 我还不知道我还第一次知道，就是他们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反映一个大家，可能就是在事发之前，起码就是不管是在收入啊，还是在那个阶层啊，都觉得自己可能跟矿工然后有明显的差别，但是可能这件事情就觉得一下子突然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差别。 当然刚才我说到端传媒的这句话可能也是很大的槽点，就认为这个挺招人讨厌的， 确实 就觉得自己比人高人一等。当然我们现在听到的只是业主他们一面的支持，一面的声音，我们很关心就是到底是不是能够遵循法律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找一位专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王旭，他专门是研究了这次爆炸事件之后的赔偿和这个回购的这么一个程序。三句话新闻稍后见。好，我们马上来听人大的副教授王旭来谈现在的赔偿方案和程序是不是合理，如果遵循法律途径到底应该怎么办。 是这样，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呢，首先第一个是政府回购这个商品房啊，这个法律依据其实并不充分，因为从合法来看以及从这个当初购房的这个约定来看，显然应该都没有约定政府在这种意外发生以后来回购这个房屋的 条款， 嗯， 啊，法律上是没有的，合同上肯定也是没有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从法律依据来分析呢，政府它倒是没有特别明确的回购义务。当然现在天津市政有关的这个政府或者部门采取这种回购的措施，主要是尽到一种补偿和道义的责任，我觉得， 嗯， 就是政府毕竟你在人民遭受了非常大的这种伤痛的情况下，虽然没有法律的义务啊，但是不代表你不要承担一定的这个道义的这个责任，不代表你不要对人民进行合理的这个抚恤优待，是吧？ 嗯， 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不管是一点三倍还是两倍啊，其实都是一个民众和政府进行一个博弈和谈判的过程，而都没有这个明确的法律的这个支撑。 嗯，但是民众的这个房子无端端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害， 嗯， 那应该是向谁去追责呢？现在业主他们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政府你负有监管责任，而且呢我也不可能直接向瑞海向他们去追责，因为他们自己可能也赔不起。他说所以呢我没有追责的这个主体，我不知道该向谁问责，我只好去跟政府说。政府呢现在是一级一级是把最后执行的那个主体是落实到了滨海新区的区政府的手里，由他们出来跟。 嗯，如果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法治的这个思维处理这个事情啊，这些受损的这些居民并不是没有追责的可能，他们只是可能不了解相应的法律知识啊， 嗯， 所以呢就是在一种比较激烈的情绪的支配下呢提出了回购这种方案。如果从法律上来分析，这个他们是可以要求政府进行国家赔偿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啊，在2009年有一个关于行政许可法的司法解释啊，那么这个司法解释里面明确规定了，如果是行政许可机关和被许可人，比如说瑞海公司就是被许可人，对吧？因为他获得了相应的执照才能从事这个危险品的这个运输和仓储的这个业务。那这个法条是规定了，如果行政机关和被许可人他们是由于恶意串通或者是由于共同的过错导致第三方的权益受损的，那么他们是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瑞海公司就算他资不抵债，对吧，他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实际的义务，那么政府也是要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所以实际上业主们在法律上最稳妥的一个方案是通过行政赔偿的这个途径来取得。但是呢这个赔偿义务机关是谁呢？也不应该是区政府。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后续处置方案其实都没有严格的在我们国家的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啊，它更多都是一种应急式的反应，就是只要把这个事儿平息了，我找一个人，政府出来，你出面赔了啊，或者说你回购了，这个事儿就平息了。但是从制度上来讲，其实这个赔偿义务机关呢应该是发证机关。那么发证机关在这个事情里面至少我们可以找出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发给这个瑞海公司允许他从事这个化学物品危险化学物品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单位，也就是天津市交通委员会啊，因为这个证是他发的。第二个呢应该是可以找到这个区的国土与规划局，因为这个行政机关是给他发了一个仓储许可证，而这个仓储的点离这个居民的楼之间不到100米的距离，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合法的一个发放，是吧？所以实际上在这个法律关系中有两个赔偿义务机关，一个是土地与规划部门，一个是交通管理部门。那么这两个部门根据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行政许可法司法解释的这个规定啊，那么他们是应该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的。所以严格的讲，回购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没有严格的法律依据，但是赔偿尤其是行政赔偿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就是我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 嗯， 啊，这个是有明确的依据的，也有明确的程序，因为我们国家有国家赔偿法。那么这是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如果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两倍也好，一点三倍也好，那它都是由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的这个依据的。所以业主们提出的有的诉求可能是可以满足的，但有的诉求在国家赔偿的层面未必能满足，比如说他的一些预期的利益或者一些间接的损失，这个恐怕很难满足他。他直接这个房屋购买 产生了这个损失，这个赔偿义务机关是应该赔给他的啊。 嗯，现在就是他们有一个两倍的这么一个回购的诉求， 嗯、 就说是怎么算出来的？他们说除了、以基准房价之外，就是说他结合了贷款利息。结合装修费用，结合了附近房价，甚至还结合了精神损失，就是如果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您觉得这么一个算法它合理吗？ 这个算法如果严格按照我们国家赔偿法，因为我们国家是没有国家补偿法的，那没有补偿的这个基本的标准和程序，也没有所谓的政府回购的这个程序和标准，所以严格从法律上来讲，只能够参照国家赔偿法。那因为我刚才讲了，实际上这个回购是一个赔偿责任啊，它是一个赔偿责任在法律上，所以呢，如果按照国家赔偿法，那么它有一些诉求肯定是不能支持的。你比如说精神损害，那么在根据我们国家的国赔法的这个规定呢，精神损害抚慰金有一个前提，是要这个行政机关对你这个受害人的人身权产生了损害伤害，比如说对你非法拘禁，比如说对你暴力殴打啊，那么在只有在你的人身权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你的精神受到严重损害的，才能支付这个赔偿金。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当然他有一些诉求呢，应该是合理的，比如说基准的房价，比如说我这个房屋装修的费用，因为这些都是由于这次爆炸直接带来的损失，所以这一部分进入到赔偿的这个范围之内，我觉得是合理的啊。所以它有一部分合理，有一部分不合理，所以这个两倍啊，可能是。还需要具体来讨论，还不能笼统的讲合理或者不合理。 嗯，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的渠道的话，他们可能是应该寻找律师的帮助，而不是可能自己业主他们大家联合起来推选一个代表跟政府进行谈判，可能会不专业而导致更大的被动，会不会？ 是的啊、因为他由于不专业，所以呢他也找不到法律上充分的依据，因为他的路走错了，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整个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呢，第一呢，他的权利就不可能得到明确的法律依据的支持；第二个呢，他在和政府进行交涉的时候呢，往往也只能陷入到一种谈判式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很难按照法律严格的这个程序和标准呢去解决。那么这种谈判式的解决，我觉得就是说他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啊，比如说他可能由于身份是吧，被政府做同工作了，比如说他可能会考虑到其他的各种因素。所以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应该有在明确的法律的标准和法律的程序里来解决比较好。 嗯，就是刚才跟业主聊过之后呢，我就发现他们不是没有想过去找律师，他们会有两个担忧。一个呢可能是怕说没有律师愿意去接这个活，可能也会遭受到某些压力。 我估计天津的不太可能有，对，是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中间耗费的时间成本太大。而且呢对于结果大家也不一定就是一定有信心可以拿得下来，所以在这种种考虑之下呢，就觉得找律师似乎不是一个可行靠谱的办法。怎么样看待他们这两重的担忧？ 这两重的担忧，我觉得从一个理性的一个标准来讲，他们的选择还是比较理性的，对吧？因为找律师虽然是一个法治社会里面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但是每一个人毕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衡量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啊，所以在这个具体的案件里呢，如果他找律师呢，的确他的这个收益啊不一定有他和直接与政府谈判呢来的那么明显，来的那么快，来的那么直接啊，这个我觉得的确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整个律师的这个职业环境呢，应该说整体上还是不错的内地，但是呢毕竟这样一个举世关注的案子啊，律师多多少少心里会有一些顾虑，对吧？也有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选择和政府短兵相接吧，或者说直接来进行这种交涉呢，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途径。但是我就是觉得，即便他们不通过律师，直接和政府交涉啊，也应该在法律上呢更加有理有据。这样的话呢，你要运用法律的武器与政府交涉，而不仅仅是用情感或者用道德的这种绑架。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么我觉得对于他们长远来看啊，他们可能还是不一定能够得到利益的这个最大的满足和诉求啊，就是他不找律师但也应该多用法律啊，这是两个逻辑层次的问题。 对，我想知道在您的研究过程当中还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这个应该说 像影响这么大的典型案例还在我的视野里好像还没有遇见过。因为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司法解释它相对出台比较晚，它是2009年才出台的。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很多时候呢，可能也有类似的情节，但是当事人实际上也跟这个案子一样，这个事情一样，不一定完全适用了赔偿的这个程序，可能他也是通过和政府议价啊，和政府直接的这个谈判，这种相对私了的方式把问题解决了，直接通过行政赔偿程序去走的，这样的情况可能不多。 嗯 啊，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当事人啊，老百姓的这个法律知识、法律水准，他可能没那么专业，他找不到这个途径。第二个呢，可能也存在着一种从快求速、求快速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这样一种心理，他可能不愿意走正式的这个法律程序啊。 嗯嗯，那如果从研究者的角度，现在关于这个法律司法解释方面，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完善的吗？ 对，应该说像天津这个案子，我们刚才我举的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就是专门针对这种情况的啊，就是发证机关他玩忽职守，或者存在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他和这个被许可人啊有这个勾结，有这个作弊啊，导致这个许可证发放了，发放以后又导致了第三人利益的受损。那么我们的司法解释是规定的很清楚的，你可以要求国家赔偿的，是吧？所以从制度建设的这个层面呢，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制度还是完备的。 嗯， 啊，制度是完备的，但是制度它需要人了解，也需要人去运用。啊，如果没有人了解，没有人运用，那这个制度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了。啊，可能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嗯，就说就您的了解，这个新出台的司法解释还没有真正被运用过。 应该说没有典型的案例，可能在一些没有这么影响大的这种局部的案件里面可能有啊，但是像与天津港这个事情可以相比拟的这种典型的，应该说是没有的。还 如果说给这些业主们支个招的话，如果他们想要去追诉，想要去最后是要求国家赔偿，他们追诉的主体，您刚才讲到的发证机关，应该具体是指的哪一个部门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是交通委，一个是天津市交通委，一个是这个开发区的规划与国土局。 嗯， 这两个行政机关应该是直接的赔偿义务机关。 嗯， 因为一个管经营业务，一个管仓储业务，是吧？正是这两个事情结合，导致了这个灾害的发生。我们实际上国务院调查组包括最高检的调查组已经开始对相关人问责了，是吧？比如说上个礼拜就是我们法学院开会的那天，正好交通委的这个一把手就已经被这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规划与国土局的这个相关领导也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了。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司法机关或者我们的调查机关已经判断认定了在你这两个机关的发证过程中存在着违法的行为，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可以支撑这些业主们呢去要求行政赔偿的很重要的证据。 嗯，就是说如果业主们真的是选择走法律途径的话，也不见得结果一定不好。 对，是的，也不见得走不通啊，因为它最大的这个好处我觉得两点，第一点就是标准是明确的，该怎么赔啊，谁来赔，这个标准是明确的。第二个是程序是明确的啊，就是怎么赔，怎么找，怎么把这个事情一步一步往下推，在法律上最终给一个说法，程序是明确的。我们就是觉得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当一个灾难发生以后，如果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来解决，啊，其实对于各方来讲都是最有预期的一种方式。 嗯，如果是找律师的话哈，大家应该是找哪个方向的律师呢？ 行政法。 行政法。 对对对，因为你要追究的这个国家责任是行政责任，行政机关这个滥用职权，违法发放许可证执照，所以你要追究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肯定你要找行政法方面的这个专业的律师。 嗯嗯，那刚才我们主要是谈的业主的这个角度，如果我们谈政府的角度呢，他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主动的，我运用法律的武器去走接下来的程序？因为现在看到最后导致现在这么一个结果，应该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大家似乎都默认了用这种从速的 回购的 尽快的这种方式去平息事件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那政府有没有可能主动说我不跟你这么谈，我就走法律途径？ 我觉得相比较于业主，中国的政府更不习惯在法治的思维上把这个问题解决。第一呢，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它实际上有一个道德判断在里面，对吧？ 它有一个道德判断，有一个情感的判断在里面。而中国政府在面对道德上的这种劫难和情感上的这种困境的时候，一般它的反应呢，都肯定是只要把事情平息掉。啊，这是我们十几年来的一种维稳思维啊，形成了一种惯性。所以它法律的程序肯定是相对于这样的一种行政的力量去解决，它要漫长。啊，因为法律的程序是讲一步一步的，它肯定是时间上会比较长，而时间上比较长的时候，这个政府需要支付的道德成本和这种情感的这种成本会更高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愿意啊，直接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利用行政的手段，运用行政的这种方式，一揽子把它解决掉。我想这是第一个，就是他的一个，他政府也是一个理性人，他也会衡量哪个事情，哪个方案解决对我摆脱麻烦是最快的。第二个呢，就是政府如果要用法律去回击这些当事人呢，啊，那么他可能也会把自己陷于更被动。比如说，如果他直接讲这个回购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义务，啊，你们不能找我政府，啊，你只能去找这个瑞海公司或者找什么其他人。那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他的这个舆论的地位啊是更不利的。而且在我们现在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这种背景下呢，会认为他是一种对于责任的不履行，所以他也不敢了，完全在法律上就把自己抹得很干净啊。 嗯。 第三呢，就是说政府他有没有这么专业的知识，我也表示一定的存疑，对吧？就是他知不知道国家赔偿责任，对于他这个政府体系内部来讲，到底应该谁来承担？包括媒体也好啊，大众也好，都是笼统的讲要追究政府责任，但是政府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政府既有一级政府，也有政府的职能部门，是吧？我们讲到底是职能部门承担责任，还是这个政府承担责任呢？恐怕在法律的思维下还不能笼统的讲，对吧？因为你这个责任到底是谁承担，应该严格的按法律的。所以现在天津市要区政府来承担，实际上是说明呢，他并没有懂得国赔法、国家赔偿法对于这个责任的这个分配，其实应该是发证机关，而不是区政府。 嗯， 因为区政府没有直接发这个证啊，我们说是谁发证，谁要对这个发证的后果承担责任。 好，这个人民大学的王旭副教授啊，觉得讲的非常的通透。说到底其实还是个信任的问题，就是政府他也不信任老百姓，他一直是维稳思路主导，他可能也不太信任法律，也可以帮到政府自己。那老百姓呢，本身可能也不太懂法，他们也不相信法律可以帮助到自己，也不太信任这个政府，所以呢，就是导致到最后就弄成这么一个重塑的一个方式。我们说信任其实摧毁起来它可能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但是建立起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而且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 拜拜。